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9月17号，神舟12号载人飞船按计划返回，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回到祖国的怀抱。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的太空驻留时间的记录。与此同时，3名航天员也打开了天宫空间站的许多第一次。历经20多年的发展，神舟系列飞船通过不断反馈改进，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那么这次历经90天的飞行，主要完成了哪些任务？在哪些方面有了突破？这些年中国航天惊喜连连，作为国家的战略资产，从造得出、发得了到管得好、用得好，如何用好太空资产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关注的话题是神舟1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航，刷新记录的同时又开启了怎样的新未来呢？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您好。 陈磊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欢迎您。 陈磊好，周老师好，大家好。 就在前天，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顺利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太空出差三人组顺利回家，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相信啊，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说到这次飞船的顺利返舱，依然会非常的激动。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回顾太空出差三人组90天的星际穿越之旅。2021年6月16号，神舟12号载人飞船发射时间确定，飞行乘组确定。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 出发。 是。 敬礼。 6月17号9点22分，神舟12号载人飞船准时点火发射。当天15点54分，神舟12号与天河核心舱完成对接。18点48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7月4号14点57分，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 出舱舱门打开正常。 哇，这花的太漂亮了。 看到满天繁星啊。 7月21号进行了自行车冲刺间歇锻炼、机维度、环控维护、神经肌肉训练等活动后，航天员汤洪波回到自己的卧室，拍下地球表面的照片。 虽然我们的太空生活很忙，但我们也会在每天休息的时候通过电视收看奥运会。 奥运会的比赛 8月9号前后基础建设完成，航天员需要对科学试验设备进行组装和测试，在核心舱建立实验环境，为在太空开展在轨实验做好准备。8月20号14点33分，经过大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比原计划提前了大约1小时。空间站阶段第二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全国明白， 已完成两次出舱任务，感谢所有测试人员的大力协同配合，感谢全国人民关心关爱。 8月24号晚上9点29分，当核心舱组合体划过北京上空时，聂海胜拍下了一张北京的夜景。9月17号，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习主席在天地通话的时候，勉励我们是中国 航天战线上的无数的攀登者、奋斗者的代表，这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和鼓舞。我想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家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将会有更多的航天员来刷新纪录，创造中国高度。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也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再立新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懈奋斗。 感谢大家的关心祝福，这个生日令我终身难忘，比如浩瀚美丽，令人心驰神往。再次飞上苍穹，在咱们中国自己的空间站进行太空漫步，是我的幸运，更是一种幸福。感谢所有科研工作者，是你们保驾护航，我们才能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感谢全国人民，有了你们大力的支持，我们才能建造更好的空间站。感谢习主席带领我们迈入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会继续努力，争取飞得更高、更远、更久，将外太空更美妙的体验和美丽的风景带给亿万华夏儿女。 回来的感觉非常好，飞上太空的感觉真的好。这次我们3个月的太空之旅，完成了大量的空间站建造任务，以及大量的科学实验，在闲暇之余也领略了太空的深邃和奇妙。我始终相信，只要努力奋斗，就能成就更好的自己。此时此刻，我非常想念我的亲人以及战友们，想对湖南老家的父母说一句：爹爹妈妈，我回来了，身体好，精神好，飞船好。 每一次的归来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出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致敬中国航天人。听到最后哈，这三位航天员的回家感言确实是让人非常的振奋。太空3个月，神舟12号载人飞船顺利落地，三位航天员顺利回家，为这次的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么这次的飞行哈，主要完成了哪些任务，有哪些方面的突破，然后呢，这次任务的圆满完成对于我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首先请教一下周老师。 这次意义非常重大，创造了呢很多突破。第一是验证我们嫦娥 F 火箭发射的安全性、可靠性、相关技术参数的实现，为进一步加强或者开发新型的火箭奠定一个基础。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实现了呢太空站和宇宙飞船非常自动化的精准的自动对接，速度呢只用了6个小时。这个飞船和轨道舱这样对接呢非常快的速度，这使我们呢航天工程技术领域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突破、新的飞跃。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验证了2次出舱行走，这2次出舱行走呢，每次都在6个小时以上，可以说呢是在非常高度发达的技术的支撑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而且这2次出舱行走呢，比呢以前的出舱都达到了应有的技术指标，中间没有出现任何卡顿，而且呢。完成了相关出舱的科研任务、安装仪器的任务，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呢是非常突出的。同时呢，也验证了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能力。中国这个机械臂呢，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流的机械臂。空间站的任何一个主要的部位移动，随抓随走，能够呢达到呢抓取力和移动力最高是25吨。这个呢是很了不得的，应该是呢世界一流的顶级的这样的设施。我想呢主要这几个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那其他方面的突破呢还有。 获得了很多的突破哈，很多都是第一次。那么刘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刚才周老师呢已经大致的把整体的概念都说出来了，也就是说这次的发射对我们中国航天呢有一个完整的重大意义。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太空之家，也就是说中国人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站，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自己做的一个完整的空间站。而我们的航天工程呢实际上是按照计划在一步一步的发展， 那么这次呢，就是相当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三步的任务。这次的空间站建造完成以后，按照我们原来的设计，应该是将在轨运营10年以上。那么未来中国的航天员会长期到太空驻留，并且多次往返，而且呢也会成为太空站的常驻形式，并且呢在轨时间基本上都在3个月或者说是半年。那么我们这次航天站宇航员完成了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实际上也是一些突破。刚才周老师特别提出了机械臂啊，我们可以看啊，首先第一，它就是完成了核心舱组合体的日常管理。核心舱在太空空间站当中是属于机械臂的测试、操作训练、再生保障，包括核心舱的在轨测试，这些都是我们要日常管理的核心任务。这次呢进行了完整的测试。那么第二呢，开展了出舱活动，并且舱外作业测试我们的舱外服，包括我们的在轨的转移、未来的上面的组装、新挂产品的测试，并且这次呢进行了2次出舱活动。那么这2次出舱活动地面上看似是简单，实际上呢在出舱当中，因为我们的太空服有多种多样的保障器械的连接、保障线路的连接，所以出舱过程当中机械设计，包括我们的工具使用、废弃物的管理，这些都是我们在出舱当中的必须要的过程。这些过程实际上就是维护太空站长期运行的安装过程。比如说这次我们全艇摄像机的抬升，包括扩展泵组的安装、舱外工具箱的组装，也就是说我们宇航员在舱外活动当中他要使用工具箱，但是这个工具箱不是说直接就带出去，它是在舱外要组装的，因为我们的工具箱的长度并不适合我们的舱口，所以说所有的这些都是训练我们的宇航员应对外空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的时候锻炼他的技能，同时考察我们的设备能不能在外太空正常的活动。包括刚才周老师谈到的我们的机械臂，这个机械臂这个抓举的25吨，这个确实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一种方式，能力也很强。简单举个例子，我们在核心舱增加舱位的时候，我们在外太空我们的电池板中间是挪动过的，实际上尽管我们的电池板是现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一种柔性电池板，但是它的重量也是很大，那么也就是它要转动90度，要调整，这些都是机械臂在完成。第四一条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航天员自身的健康管理，包括身体锻炼、定期监测，也进行了完整的测试，将会为未来的宇航员，甚至专业宇航员，甚至未来很可能要有不专业的宇航员，但是去专业的科学家到太空去进行日常的工作，包括对未来科学的探索，起到了良好的资料收集，包括规范手册的建立。那么我们知道，在整个的世界的航天发展当中，只有美国、中国、俄罗斯，只有这3个国家能够在太空上建立航天站。其他国家建立的航天站，他们获得的数据不一定完全适合我们，我们还在考察与我们中国人自身特点相关的一些健康的评估，包括我们的饮食，包括我们的卫生的清洗，包括我们其他的一种睡眠方式，一系列的这些测试都是为未来的在太空站长期工作人员提供良好的健康手册的管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2次出舱、6个小时的出舱活动，这个全景相机的抬升，然后那个扩展泵的组装，包括舱外设备设备的组装啊，都进行了完整的这个工作，整个的步骤与预先设定完全吻合，我们的地面的计划跟我们的空间的实际的计划完全吻合，可以说我们的前期工作包括我们的科技水准应该是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准。 嗯，一方面是技术探索的进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这个软件的，就是我们地面的管理与空间的这个对接哈，一个完善。另外还包括刘老师刚才提到很重要一点哈，就是航天员的这个培训，这个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空间站的问题。我们知道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呢，就意味着天宫空间站的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任务是行程过半了，后续哈可能还要陆续的实施多次的发射任务，然后在明年应该这个空间站完成这个在轨的建造。请教一下刘老师哈，刚才您也一直提到空间站，那么这个空间站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那么空间站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可以供多名宇航员 巡访包括长期工作和生活的一种载人的航天器，那么也可以称为航天站，也有叫太空站，也有叫轨道站。通常呢，空间站呢分为单一式的和组合式的两种。那么单一式的空间站呢，也就是航天器运载的一次发射入轨。通常组合式空间站呢，就是航天运载器分批将组件送入轨道，那么在太空组装完成。实际上在中国发射的目前呢是属于组合式的。那么组合式的空间站呢，通常我们分一代、二代、还有三代、还有四代。目前我们中国的航天站呢是在三代到四代之间，但是可扩展成四代。那么目前我们知道，在空间站除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之外，世界上有个国际空间站应该是由前苏联跟美国共同建造，但主体当时是前苏联的这个空间站。那么实际上呢，在这里边呢相当于是四代。那么它也是发展到今天，但是呢我们这三代半到四代不是说技术上我们不如它，而是我们在建设当中采用的是更先进的节能设备、电池设备，包括我们的航架结构。目前空间站我们看到的都是航架结构，就是中间可以自组合。那么我们一个核心舱它有三个对接口，有人进来的，有货物进来的，还有其他的空间站的跟你的对接。这些组合式的空间站组成上、技术上和载人飞船有很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呢，我们现在的中国发展的这种空间站，包括国际空间站，他们是属于规模未来会更大，储存空间也会更大，功能会更全面。那么由于空间站能在轨道上呢，还能获得补给，所以说呢可以长期在轨。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是空间站的出现结束了人类只能在太空短暂旅行的时代，就是为将来常驻太空完成了一种技术上的全面突破，包括它的方式。那么它的功能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在太空舱的中转站，科学研究包括材料的加工的分析飞船补给，那么实际上呢都在太空站当中实现。也就是说空间站有几个主要的功能，一个是开发利用太空资源，那比如说利用科研方面利用高真空、高纯净、微重力的环境，可以对生物材料包括我们的基因材料，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材料进行培养、进行加工包括制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些制药企业已经采用了太空当时在这个研究的一些制药的方式。在微重力的情况下物体又是什么一种生长过程，实际上呢长期的观测可以为人类提供大量的对地的观测、天文观测、太空观测，建立这么一个基地。那么我们知道在太空当中观测我们的地球，那么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我们出现的一个重大的革新。那么通过空间站的位置，我们可以对地球的陆地啊、海洋，包括它整个的气候变化进行更详细的探测，甚至当地球当中发生地震、海啸、火山喷发，宇航员都可以及时的把相关数据发回地面给予参考。那么我们同时还知道，宇宙科学实际上也是这些年的重大发展。空间站上的它天文观测，那么肯定就要比地面上的光学设备优越的多，同时也比短暂太空的航天器它也优越的多，它具有天然的一种优势。那么这些年生命科学研究，目前我们在基础理论包括我们的实践当中都得到了重大突破。那么生物材料如何在微重力情况下获得新的一些材料突破，它的延伸，这是重大的研究。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空间基地应该说是对宇宙飞船进行补给，包括对于卫星、月球探测的修复都能做到重大的表示。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将空间站也可能会对太空的垃圾啊、回收啊或其他航天器的这些帮助能起到重大作用。 9月17号，神舟12号载人飞船按计划返回，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回到祖国的怀抱。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的太空驻留时间的记录。与此同时，三名航天员也打开了天宫空间站的许多第一次。历经20多年的发展，神舟系列飞船通过不断反馈改进，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那么这次历经90天的飞行，主要完成了哪些任务，在哪些方面有了突破？这些年中国航天惊喜连连， 作为国家的战略资产，从造得出、发得了到管得好、用得好，如何用好太空资产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请到了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相关的话题。刚才啊，刘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空间站的主要的功能。那我们也知道呢，神舟十二号这个飞行乘组的在轨时间呢是3个月，接下来还会发射神舟十三号再次访问空间站，他们的在轨驻留时间呢会增加到6个月。那么这个在轨时间的延长，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另外，它对于这个人类发展航天技术以及开展空间站的实验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周老师， 这次在轨时间呢达到90天，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我们检验了呢循环保障系统。什么是循环保障系统呢？比方说呢，宇航员3个月的过程当中吃喝拉撒睡全都在轨道舱里边，这样呢就对生活保障提供了呢非常高技术水准的要求。因为呢我们现在的物质保障能力呢，就是货运舱一次可以货运货物达到20吨，这个能力呢也是很强大的。那3名宇航员呢在其中消耗了3个月，而且呢这3个月能够保证他们比较舒适的，每个人呢都可以有一个呢安静休息的地方，而且呢他们自身的排泄物能够呢进行循环利用。比方说呢撒的尿可以经过再处理变成呢无害清洁的水源来继续饮用。这样呢就可以呢保证长时间的在空间站进行生活，这叫呢自持系统的循环利用。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已经达到了呢相当高的技术。而且呢太空它是没有氧气的，也没有空气，那这个空间站呢它必须有自己的供氧设备，那我们呢也能够达到呢氧气的自我循环。也就是说呢把人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呢进行分解，然后呢把其中的氧气呢再重新提取出来，要让呢空间站当中的氧气和地球上的氧气具有呢同等的比率，大约呢是21%。这样呢宇航员那他的呼吸呢和在地球上一样，没有任何不舒适的感觉。所以呢这样一个90天3个月的这样的实验，为我们下一次神舟十三号宇航员登上的轨道舱进行了6个月的生活和科研工作奠定了一个强大的基础。 这次是3个月，下次是6个月。那么这个在轨时间的增加呢，也是为人类以后能够长期的待在空间站哈进行一些探索和实验。那我们其实近期也看到，比如说像维珍银河也是拉开了商业化太空旅行的大幕。作为普通人哈，未来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去我们的空间站来看一看？刘老师，我们畅想一下。 未来的发展，这种可能性肯定是有，因为太空旅游现在已经是一个商业化的项目啊。那么中国还没有开展，当然那个商业化项目有多种多样的一种概念啊。那么科学家未来要到太空站常住甚至是工作这也是我们的计划当中的一个。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航天空间站它有多种多样的技术发展，那么实际上所有的发展就是为了一件事情，让未来的人常住能够保持常态化，那么在太空的工作那么成为常态化。所以说呢在此呢我们的航天站进行了大量的设计那么在这里边呢每一项设计应该说完全是科技的综合能力的体现。实际上刚才我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太空的空间站跟国际空间站还有一些区别，有一些不同。那我们知道空间站的建设耗费资源非常大，我们的航天发展呢看似起步晚，但是呢后发有后发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中国的空间站，我们大概就100吨，我们按照百吨线，那么目前它所能完成的事情实际上呢不但与现在的国际空间站要持平，而且甚至要高于它。首先我们的在轨的离子电的推进发动机 在轨道维持，采用的就是很先进的惰性气体电离高速喷出的方式，产生微弱推力，可以近乎无限时间的连续工作。那么这个就对于国际空间站他们的传统推进方式，就是消耗极少，推进剂消耗非常少，能够长期在轨。而且呢，这个对于国际空间站在太空上，尽管它没有空气，但是终究会有微弱的干扰，那么会对我们的轨道产生偏移。所以说呢，这种推进剂可以维持轨道的精准位置，包括天宫货运补给的方式，都会使得我们的这个推进剂显得更先进。那么目前这是领先于全世界的。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这次的整个的这个太阳板完全是柔性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也是这些年发展的先进技术。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简简单单的看到的太空当中，当飞船在太空一块一块展开太阳板，不是这种方式了，而我们是非常柔性的直接推出，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柔性屏一样。这个可能听众朋友就会了解。那么这种柔性设计相比机械式的折叠展开，可以让太阳能的电池板有更多的使用和扩展空间，同时在携带方面，包括减轻重量方面，也是起到了世界最先进的一种方式，而且产生电能的效率更高。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当我们整个的这个舱室建筑完以后，我们现在理论上的产能超过国际空间站，尽管我们的空间站现在是100吨，那么现在呢，国际空间站是420吨，但420吨实际上它是由多个国家的核心舱来对接的啊。那么机械臂刚才周老师反复说了，那么我们是按照模块化的空间站的组件，它应该长10米，自由度就达到了7个。刚才周老师说了，可以抓起25吨的物体，而且自由移动。那么这个对我们的未来的其他的对接调整，包括多项目的模块组合，那这都是非常先进的。所以说呢，在我们未来的发展当中，这些都会为其他的科学实验产生一些相对的完整的一种对接方式。那么对于未来的人类，包括科学家到太空站然后去常住进行科学实验是有极大帮助啊。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应该在辅助情况下能够去登陆空间站，而且也能够多日停留。但是确实在太空站当中最大的问题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就是湿重环境，包括刚才周老师说到的我们的卫生啊，这个我们的排泄物的处理，包括怎么上洗手间，能不能，目前我们太空站还不能完全进行地面上的用水的一种淋浴洗澡方式，还做不到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洗一次澡啊，除了有特殊装备之外，至少得需要40分钟以上的这种准备。所以说呢，目前我们采用的是干洗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一种新的方式啊。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普通人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啊，经过了这些生活上的太空生活当中的基本训练啊，也是可以在太空站来停留的。 刘老师这么一说哈，就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想象和期待。也确实这些年中国航空呢是惊喜连连，家大了业也大了。那么就在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呢在调研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航天事业的发展，特别谈到了一笔资产、两个效益、三个能力。这个一个资产呢指的是太空资产，说这个是国家的战略资产，要从战略高度管好用好太空资产。想请教一下周老师哈，就是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太空资产？ 因为呢，太空资产它是世界目前为止最高科技的一种资产，它呢是由多个科技领域，比方说呢电子科学、材料科学、物理科学、化学等等这样的一个综合的组合体。而且呢，只有大国才能够呢拥有比较完整完善的太空资产，中小国家呢建造不出来。因此呢，这种太空资产呢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呢，它不是一个静态的资产，它是一个呢可以继续发挥生产力，产生生产效益，推动呢一个国家科研、工业、农业等等多方面的高科技水平继续获得发展的这样的资产。比方说呢，农业，我们可以把地面的种子拿到太空站当中，通过呢 宇宙射线的辐射，来呢培育出新的更优良的种子。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农业的生产效率获得大幅度提高。所以呢，这个太空资产的潜力呢是非常巨大的，是让人呢惊叹的。再加上呢，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要筹划太空商业旅游，将来呢我们也肯定呢会搞太空商业旅游，也会产生比较大的长远的影响。 好，周老师提到了哈，太空的这个资源其实在各大领域都有所使用。其实一开始刘老师也给我们详细介绍这个空间站的功能，就提到了科学研究其实现在是涉及到生活的很多方面哈，比如说医疗、生物哈，跟民生其实很有关系的。这里也在请教一下刘老师哈，能不能简单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作为这个战略资产，从造得好发得了，现在呢我们要是管得好用得好，您觉得就是这个怎么样能够用好太空资产？ 实际上在这里边呢，我们有几个理解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太空资产。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空间站，包括我们国家自己建的太空的空间站，花了很多钱的人力物力科技发展资源，相当于说我们在太空建设了一个属于我们国家的一个资产。从目前来看，国际空间站呢在科研机柜上达到了31个，这31个机柜呢有美国的、日本的，也有俄罗斯的，这些加起来达到了31个。实际上要是说真正有效使用的没有超过23个。那么应该说我们国家的这科研机柜呢，现在已经达到了11个，而且扩展可以到20个。同等的条件下，我们未来的空间站在有效载荷数量以及功能上与国际空间站是同一个等级的，尽管我们的尺寸没有它大，但是未来可以扩展，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资产应该起到有效的作用，它是国家的战略资产，要从战略的高度来管好用好。那么怎么一个用好？举个例子来说啊，空间站里边有大量的科学实验，怎么去做，怎么去利用好？就是我们现在把空间站做完了，科研机柜我们也布置了，那么实际上科研机柜就反映出我们未来空间站的科研上的整体的一个能力，不绝我们国家，我们就说国际空间站吧。那么国际空间站应该已经运行了21年了，它常年要保持6个人的在轨生存。那么为什么要常年保持？就是说让我的空间站在有效的运行时间之内尽量常驻人类进行科学实验观测。如果说我们长时间没有人在上面驻守，那这就造成了资产的浪费。通常呢，国际空间站是半年左右去进行一次轮换，那么也可能日本的也可能以色列科学家上去，各个国家的科学家都要上去进行科学实验，这叫国际合作。通过各个国家的科学界的共同努力，将我们在太空的一个资产要利用好。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这个空间站建设开始就已经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享空间站使用的协议。为什么要共享？就是因为科学研究各个国家都在开始，也可能我们方向不一样，也可能我们的起点不一样，但是呢都想用空间站。可是呢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你都能建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空间站发展到今天，多个国家在参与了建设，而我们国家是独立建设了一个，所以说我们的空间站在规模上并没有国际空间站大，但是我们的功能上却不弱于它。未来的这种科学实验将是我们空间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如何使用这个资产，最大化这个资产，是我们要充分考虑的。既然投资了花钱了，就充分的用好我们的空间站，在未来的使用当中我们的效益也最大化，也就是达到长期在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后我们的空间站长期住人将是常态的。目前我们的空间站在跟国际合作当中还是有一些模式的，就是申请者可以利用自行研制的实验载荷来我们的空间站开展实验啊，或者申请者利用我们中方提供的实验载荷也在中国的空间站呢开展实验，或者申请者利用自行研制的舱外载荷在中国空间站舱外开展实验。那么这个就是刚才周老师也提到过一句，就是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有大量的对外接口，我们还可以扩展其他国家自行研制的舱外载荷可以发射上去对接到我们的核心舱，利用我们的科研机柜长期的在轨的这个载体也进行舱外开展实验，那么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式。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有效的利用资源，全世界进行共享啊，然后科研成果要进行共享。 嗯，很多有益的国际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哈。漫漫征途以梦为马，我们一步步探索，实现一个又一个辉煌，星辰大海的旅程仍在继续，而我们也期待再次出发。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的精彩解读。